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相比几十年前咧，今时今日嘅社会好似开放咗好多，但系咧，我觉得即系某程度一啲嘅传统观念咧，都依然系喺度嘅。因为我记得之前咧睇过一个嘅调查啦，咁你知而家都有唔少嗰啲嘅公司咧，生产一啲嘅成人玩具。呢啲成人玩具咧就唔系净系男性向嘅，即系有啲系女性向嘅。咁啊，其中咧有一间嘅公司咁去做一个调查啦，就系访问一啲嘅女性啊，佢哋嘅性欢愉嘅指数咁啊。有八成的女性对于这些的电动震动器就是感到相当之好奇，同埋表示就是愿意去试用的，但是就不会主动就是想去探索。那为什么呢？那因为再细看这个的调查就发现了，第一，在这一班的女性里面有 47% 其实就不是很满意自己的性生活的。而这些不满的女士当中亦都是得一半的人是曾经尝试过会同伴侣咧提出个感受嘅啫，即系话自己其实咧唔系感觉到好 satisfied 咁样样。咁证明咧有好多人咧，基本上佢哋嘅另一半咧都唔系好了解自己嘅性伴侣嘅。而再睇一下咧，就系咩咧？当中咧有51%嘅女性咧，嗱头先我讲过啊嘛，佢哋咧系表示啊系会愿意去了解多啲咩震动器啊，一啲性玩具啊，系一啲点样嘅感觉。但系前提咧，好大部分嘅人咧都系。话如果佢哋嘅伴侣会系主动建议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先至会愿意去尝试嘅。即系咩意思呢？简单嚟讲就系话喺呢一件事上面，大家睇到唔少女性仍然系受传统嘅价值观念影响咧，喺一个性生活入边咧，佢哋系扮演住较为被动啊，同埋矜持嘅角色。即使咧，即系佢话啊，我想试嘅话，佢唔会主动提出嗰个咯。某程度嚟讲都系噶嘛。好多时候我哋虽然话就话你同另一半相处，嗰个系你最亲密嘅人，但系实际上面有好多可能你自己好 personal 啊，好个人嘅感受，一啲嘅感觉、想法，你未必系敢俾对方知。 其实系噶，因为咧早两日啦，咁我老公咧就即系工作上面需要考一个试啦，咁个试其实都对佢嚟讲系有相当嘅压力嘅，咁佢事前都温咗哇字典咁厚嘅书，日日都系咪书好辛苦，咁我都好担心啊，究竟你可唔可以成功呢个试咧？咁啊早两日啦，佢同我讲：喂，老婆，我个试咧合格咗啊，仲要全班第二最高分啊！哇咁叻啊，恭喜晒你啊！佢下一句同我讲：啊，唔知有冇奖励咧？咁我就话唔好同佢食餐饭啦，佢话唔使啦，食饭呢啲日日都食噶啦，冇啊，想即系买啲特别啲嘅嘢。我话买咩啊？佢话买啲嘢送俾你啊嘛，咁黐线嘅咧，考试成功送俾我嘅，不过都唔介意你送咩啊咁样。 仲有注射啦， 系啦，戒指嗰啲咧，佢唔系我。想买个性玩具啊咁，跟住我直情咧连子容咁嘅笑容咧，我即刻黑面啦。我点解你要买呢啲嘢啊？我唔系，因为即系有时咧同你行过你口中嘅铺贴啦吓，咁我都见你即系有兴趣入去睇，但你成日都咦咁样咁。咁我又买啲嘢翻嚟啫，同你玩下，开心下啦咁。咁我就好唔中意嘅。但其实佢话，我明知你想入去睇，你又唔敢，我买俾你，你又唔中意，咁即系点啫咁？咁就之后就有少少嘅争执咁样咯。 咁你系咪真系唔中意咧？ 我真系唔中意噶，其实。 但系你又成日都话想入去睇。 系啦， 因为我觉得好神秘，即系成日块布帘咁样遮住个门口，咁我就好想窥探下入边系一个咩嘅格局啊嘛。系啦，咁但系即系 想入去混吉嘅啫，其实系 打个转啦，唔好咁讲。可能有嘢啱噶嘛，系咪最后先？咁但系咧，真系 嗌完交之后呢，咁我结果我前晚我老公真係买咗，即係你啱啱即係调查都有讲嘅一啲震动嘅玩具返嚟。 佢都仲去买返嚟。 係啦。 咁你买返嚟氹啦，我好开心啊。唔係佢諗住氹你高兴啫，即係諗緊點樣去弥补返沙冧呢，咁跟住后面咪就係买样嘢嚟氹你开心囉。 係啦，但佢买完之后佢同我讲咗句嘢，就话我都唔明啲女人嘅，其实你想要你咪讲啦，我同你讲你又唔鍾意，买完之后其实你自己又拎上手系咁喺度望，系咁喺度玩咁样。咁我就咁其实女人系咁噶啦，唔系咩？咁唔通我开口同佢讲，哇，好想要个正，我等你开口好耐啦，咁样讲咩？ 唔系，但系好得意，即系其实你本身你话对于呢样嘢好抗拒，其实底蕴你又唔系真系咁抗拒咋嘛？ 唔系，因为我对呢件事有一个问号未知啊嘛。咁你同我讲一句未知嘅嘢嘅时候，咁我当然系我唔想去了解啦。 即系试过就知系好啦，系咪可以咁样讲？ 阿青，你有冇试过？我见你笑得咁开心， 我意思试过系即系当你真系即系拎喺上手嘅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都真系唔系自己想象中咁样样嘅。 系啊，即系 我唔知道你想象中系点样样噶啦，系嘛？ 因为佢嗰个摩底一开嘅时候，哎呀，我发觉都几得意喎，即系把啲膊头啲酸痛嘅位置都可能震到少少嘅。 但系其实系尴尬嘅，因为点解咧？我记得若干年之前啊，好似系咪3D 肉蒲团啊？ 系 咁嗰阵时候电影上咧，咁我就受邀咧就去睇个首映。咁当时嘅首映咧就送翻一啲嘅纪念品俾你嘅，我记得嗰阵时候都系送震棒嘅，真系送震棒嘅。 咁你翻屋企俾你老婆吗？ 系啊，又攞翻去啊，我真系又攞翻去啊。咁当时亦都系我哋第一次即系接触呢一类咁样嘅性玩具啦。咁坦白讲，我老婆冇用嘅，因为咧我记得第一次攞翻去嘅时候咧，大家一净系开着嗰嚿嘢咧。已经感觉到一份莫名其妙的尴尬，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因为那些话晒都只不过普通纪念品嚟啫，我相信都是 cheap 嘢嚟嘅。咁佢系首先真系好嘈，嘈到一个位咧， 吸尘机咁系嘛？ 系啦，真系吸尘机咁。我唔知道你买翻嚟嗰只系咪真噶嘛？ 我买噶， 即系你老公买，都是但啦，都系一句啦。 讲翻清楚呢啲， 即系你老公买过翻嚟嗰样嘢。我想问一下系即系都有翻咁上下嘅噪音咧？我想问一下， 即系有啲声浪嘅，因为 但 系 好静嗰啲。 唔系啊，我攞翻嚟嗰真系嘈到拆天，大佬。我哋甚至乎系 即系你一 开 咧，楼下都听到系嘛？ 隔离房。讲嘅起码一定会听到，即系你会感觉到系话哇，使唔使嘈到咁？同埋咧，我同我老婆啦，不过我唔知啦，因为我真系冇同我好细咁样研究，都有谂过其实点用嘅。即系因为有时候有啲嘅玩具咧，你当然啦，睇上去咪就系不外乎都系咁样样噶啦，即系佢有几复杂嘅啫。咁但系你如果真系理论上要。能够发挥到嗰个玩具最大嘅效益啊，最有嗰个效果嘅话，你系知佢用喺咩嘅位置，同埋嗰个嘅使用方法，你要系掌握到先至系有个效果噶嘛。咁我都未去到嗰个位啫，我同我老婆就斋手已经感觉尴尬咯。跟住自此之后，嗰嚿嘢真系唔知摆咗喺边度。 但系两夫妻都会尴尬， 都会噶，都会噶，认真会噶。 点解两夫妻都会啊？ 即系好得意噶。 你睇 Abby 同佢老公， 所以 喂，系啊。我呢個 係 兩夫妻 都會噶， 但佢係烏嘉倫係就話老婆同佢即係可能望到嚿嘢好嘈，已經好尷尬。 即係唔敢提喎，不如試下，真係唔會，我真係唔敢喎，即係好少會同我老婆講，不如我哋試下啦咁，真係未試過，所以我認同㗎。有時候咧嗱，雖然我哋話就話開放，好似我同我太太都喺外國生活咗好一段嘅時間啦，咁都接觸過一啲真係好開放嘅外國朋友，但係你話我哋自己本身，尤其是對性嗰方面嗰個價值觀。那个概念是不是真的持有一个很开放的态度呢？又真的谈不上，甚至乎有时候有些位置呢，即是我不知道，好像我曾经听过一些朋友就是问过，即是你完事之后呢，大家欢愉完了，你觉得怎样呢？即有些所谓赛后检讨的嘛。 我好怕人家问我这些东西的，讲真 的。是啊，即我都听过，我甚至乎呢，因为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的男仔同学，我们一班朋友有时候即是大家我星期五晚喝东西， 咁一班男仔去吹水啦，佢就最中意就系讲到自己啊，即系喺性嗰方面嘅表现点劲点劲点劲嘅。 男人同男人之间， 男人男人都会咁 晒啊嘛，喂有噶，有啲男仔好中意去表扬自己雄风啊，甚至乎点解会成日都话有啲人会中意即系所谓咩赵元畅嗰啲咧？咁佢当佢讲呢一啲嘅事件嘅时候，一定会讲到牵涉喺当中嘅嗰个伴侣噶嘛。咁我咪又会讲到就话、啊、我令到佢几满足啊咁。咁、你从中佢会觉得自己好即系好有满足感啊。我都听过唔少啊。咁我都有好奇问过你点知你自己咁具体做得咁好咧，表现咁出色咧？佢话咁我会问噶嘛。即系每次佢完咗之后，佢话佢会同佢嘅伴侣喺度讨论翻头先佢 show 翻满唔满意啊，做得点啊，有啲咩地方可以做好啲啊，甚至乎有啲好夸张啊，呢、這个可以转头翻嚟讲下。即系嗱，有时候咧，大家会谂到好复杂嘅，就系、是、有啲人你知啊，睇嗰啲成人电影睇上脑咧，就成日都觉得啊，如果我要令到另一半满足嘅话，我要集齐吓成人电影吸收嘅每一招每一式咁样噶嘛。嗱，但系实际上面系咪真系有助即系双方喺性嗰方面嘅满足咧？学晒呢啲招式，转头翻嚟讲。休息前咧就讲起我身边都有唔少朋友咧，即系佢好多时候会谂啊，如果我要喺床上面 please 到我嘅另一半吓，即系令到佢感到满足嘅话咧，咁佢哋好多时候所谓嘅取经咧，就系从一啲嘅成人电影嗰度取经翻嚟噶嘛，即系例如话学一啲超高难度嘅招数啊， 反转再反转嘅 嘢。哇，真系，我发现有唔少人曾经有啲咁嘅谬误咧，觉得就系我睇成人电影。咁你会见到入面嗰啲演员，我重申嗰啲係演员嚟呀、有时候佢哋喺电影入面嗰啲嘅演出呢表现到係好满足呢，嗰啲係演技嚟㗎吓。咁佢哋会信以为真㗎。 我有研究呢方面。 喂，因为坦白讲，我之前有同 Rachel 做个节目㗎嘛，咁佢係真係有做过即係成人电影嗰啲嘅制作，因为佢负责做化妆嘅，佢有接触过成人电影呢个工业嘅。咁佢入面有讲到入面有好多位呢係真係一个演出嚟嘅。咁所以大家就冇多时候唔好即係信以为真，因为我真係听过有一啲嘅苦主曾经同我有讲过嘅女性嚟嘅，即係一啲比较开放啲嘅女性都有讲下吐苦水啊，即係首先又遇上一啲嘅伴侣啦，每一次都会问佢啊表现如何啊，实际上面其实佢就唔太享受嘅。即係我呢个女性朋友呢，每一次同呢一个嘅另一半咁发生关系嘅时候呢，唔系真系好享受嘅。咁唔一定次次都攞到所谓嗰个满足感嘅。咁但系佢就唔会讲啊。咁最惨嘅就系咩，好多时候呢一个男士咁完事之后会问返㗎嘛。其实佢一方面我相信佢真系好想系 improve 自己，佢想令到对方有满足嘅。咁但系我呢一个女性朋友咧，佢首先就觉得好难去启齿去话俾你知嗰个嘅实际情况系点先啦。咁首先咧， 咁应该真系实际情况唔系好好，佢先难以启齿啊。 系啊，系啊，真系噶，呢个系真噶，真系唔系好。所以头先我咪讲话佢真系唔满足就系咁解咯。咁但系点解会令到佢唔满足呢，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我听佢讲咧，就系嗰个男士咧就经常转个体位。即系真系睇成人电影睇得多啊，咁佢就成日都觉得就系话啊，我耐不耐转下，耐不耐转下嘅话咧，个女士就会好享受。佢有个咁嘅概念，咁如是者咧，那个女仔好多时候就配合啦，即系会觉得你成日好似将我系一个公仔咁样样冇嚟冇去咧，佢反而会觉得好唔能够投入喺入面啊。咁所以咧变咗好多时候，佢慢慢发现咧，大家喺呢一个关系发展，尤其是喺性嗰方面咧，变咗好似系一种纯粹嘅即系交戏咯， 即系交功课咁样咯。 系啊，点解突然间你咁神伤啊？讲出嚟嘅时候， 感同身受。 讲起呢一种苦况，我都明白嘅。 唔系，因为 做乜事过来人上身啊？你 唔系因为我好怕咧，就系、是。 即好似我每次完事之后呢都好似要做返一个叫做 appraisal 咁样。即係话喂啱啱呢某时某分你觉得我呢一个位置点样。 但我反而觉得你系似嗰啲会赛后检讨嘅人嚟。 吓点解呀 感觉 因为你觉得我高要求是 不是可能你会之后上网放闪嘛。 不是因为其实呢正正就是相反你对我是这个印象但我完全是相反我是那些做得好不好舒不舒服我是完全不出声即我觉得完了就可以即处理之后的事啦这样。但是我老公呢就真的呢会跟你逐行逐行倾的即好像拎了 A4 纸出来逐格听你觉得我刚刚的情绪 OK, 我 OK, 听一听一下。好想问一下呢你觉得个表现投唔投入呢我唔投入 ,ok, 咁我圈住呢个啦咁样。即係佢会咁样问呢咁我就觉得好尴尬即係呢件事一个好开心即係大家好亲密嘅时候点解你好似要好似做测验咁样逐项 check 啦我唔好怕呢啲嘢囉。所以你啱啱又讲话啊即係定期可能会睇一啲嘅动作片去模仿啊即係我老公都系咁样。我就觉得好烦啦既然 你应该叫佢唔好咁样啦而家就。 即係大家都系即係固定咗一个叫做模式嘅话你唔好成日变好烦啊真係。 咁我有时候想寻求一个新鲜感嘛因为有好多时候你都明白啦即係尤其是一啲即係相处耐咗哪怕情侣又好夫妇又好啦。咁太过 routine 啊太过黑板嘅生活呢係会令到生活乏味㗎嘛。 但你讲起成人电影呢因为我身边有啲姊妹呢有啲姊妹都即係好多都结咗婚啦。咁跟住呢佢 又好唏嘘喎。 佢起完之 后，到你起。唔系，即系有阵时一齐食饭嘅时候，你知女人行埋一齐咧，都会即系探讨下呢一方面嘅。咁头先乌嘉伦就讲，原来男人都会嘅，我真系今日先知啦。 会噶，但系佢哋嗰种系自吹自擂多于系话，哎呀，有啲咩解决方法啦？因为如果男人去讲嘅话，举例先啦，我当有一个可能不举咁嘅问题。你唔会见到男仔讲㗎。 哦係。 即係淨係讲。即係淨係讲。你明啦。即係如果淨係讲自己嗰啲嘅雄风嘅话呢咁呢佢就会大胆去讲。但係如果呢。 即係晒嘢嘅男人 就会讲。係啦。咁但係如果呢你假设真係自身下有啲可能即係身体上面机能嘅问题。你好想请教啊例如话哎呀不举啊早泄啊你有呢啲问题喎。跟住你想搵一个男士去分享係唔会嘅甚至乎你就去正视呢个问题，你揾个医生去睇啊！ 咁夸张， 都未必系咁噶。 因为太难以启齿，所以呢啲嘢多数都系喺网上面求救啲兄弟。 姊妹之间又唔会，即系我哋姊妹之间系真系会咁样，即系可能有啲你觉得即系唔好嘅地方，你会攞出嚟大家一齐讲。因为之前我嘅姊妹有一个姊妹就系话佢同佢老公又系即系好似头先你咁讲，我想揾啲情生活上嘅情趣。咁于是乎咧，佢就提议同佢老公一齐睇成人电影，喺屋企里边啦。咁点？知佢老公好抗拒喎， 即系揞眼，唔系咁， 系好抗拒一齐睇。咁本身佢以为系个老，因为老公都成日睇噶嘛，自己咁不如一齐睇啦。 即系女仔知嘅， 女仔知噶，但佢唔介意嘅。咁佢甚至我个女仔朋友自己都有睇嘅。咁但系佢就话不如一齐睇啦，咁可以一齐可能跟住都可以试下咁样。但系原来佢老公好保守，于是乎最后就冇咗件事啦。咁但系其实姊妹之间倾嘅嘢咧，真系你会知道好多。佢哋之间嘅夫妻嘅闺房落嘅，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有时候喺兄弟啊又或者一班自己嘅姊妹面前啊即係讲开嗰啲闺房乐呢係几好听嘅即係呢一啲嘅经历下。即係我都好坦白讲因为有时候你虽然听例如我自己身边一啲兄弟啦佢哋自吹自擂讲自己即係床屎有几厉害啊咁即係虽然吓你听得出佢哋都系自吹自擂嗰种嘅态度讲㗎啦但係都听得开心嘅因为一方面你某程度都喺度学下嘢话哇你讲到你自己咁架势咁样。吓有时候佢哋嗰啲嘅即係技巧呢讲到好似层层咁样。 但係啲男人好似喺度倾呢件事嘅时候好似讲到真系即系点讲？即系头先我听你咁讲，我会觉得好似大家喺度斗晒命咁样样。 有啲啦， 系啦， 同女人嗰个真系争好远咯。 通常系 个别一两个，又未必个个都喺度咁样斗嘅，但係有一两个就会特别觉得啊呢一个系我自己一个好引以为豪嘅表现，咁佢会愿意同其他嘅兄弟啊或者朋友就系分享。咁但係即係正如我讲啦，男同埋女一个好唔同嘅地方就系男嘅淨係讲自己好嗰一面。咁当佢可能身体啊有一啲可能隐患啊，又或者可能有一啲事情难于启齿嘅话呢，佢就唔会同其他兄弟讲嘅。举例，就算唔系关自己自身啊，即系可能机能上面有啲咩事都好啦，可能纯粹咧就系讲话，哦，唔知点解近排我嘅另一半唔同我咩，即系嗱，净系有一个咁嘅烦恼咧，都未必会同其他兄弟讲嘅。 吓，呢个系我哋姊妹好常讲， 成日 经常讲， 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可能咧系即系一啲嘅分别啦。嗱，佢就算肯同一啲嘅兄弟讲咧，系一啲好个别嘅兄弟，通常唔会系一大班人嘅，可能系个别一两个。我有啲嘢真系想请教下你，跟住就尝试系想希望从呢个兄弟口中得到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嗱，当然你知啊，好多时候男仔倾偈嘅话都系解决问题为本啊，女仔倾偈嘅话有时候除咗解决问题之外，希望心灵慰藉噶嘛，就男士就目标为本噶嘛。如果我明知你唔会提供到个所谓解决方法俾我嘅话咧，我系唔会同你讲呢一啲嘢嘅。咁所以佢有时候或者会个别同某啲所谓朋友去讲咯。咁但系女仔就未必系啦，好多时候女仔亦都系噶嘛。对于男士啊，佢某啲嘅行为举动系好好奇嘅，咁佢又未必有男性朋友可以同佢倾呢啲嘢，因为反而女仔同男仔讲呢啲嘢咧，就可能有时候会难于启齿一啲嘢。就算你话嗰个几好朋友都好，都未必敢讲噶啦。反而可能同其他姊妹咧就可以讲多啲。咁当然有时候我都听过嘅，都几好笑嘅，就系咩咧？佢哋对于男仔某一啲嘅睇法见解咧，都好似是而非嘅，即系可能例如话啊，见到唔系，我同我男朋友相处系咁噶，佢话咁样样会舒服喎，咁诸如此类，即系有好多呢啲嘢。跟住个其他女仔听到之后反应下，吓乜系咁嘅咩？我从来冇咁样同我讲过，乜咁样男仔中意嘅咩？咁噶嘛会系嗱。但系头先我想翻去讲，因为阿青咧就讲起佢有一对嘅朋友，就系话一齐睇成人电影。 系啊，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咧真系几难嘅一件事嚟嘅。 对男人嚟讲真系咁难，嗱得唔得噶？ 我唔得噶，我直情将佢嗰啲珍藏掉晒添啦。嗰阵时， 首先我想话。唔好话一齐睇，个男仔自己睇啊，唔系个个女士都接受得到嘅。 嗯， 真系嘅，嗱，即系 咪接受唔到咯？ 我唔得， 即系等同于咩咧？我身边有个女仔朋友咧，曾经同我讲过咧，佢有一次有一个好大嘅反应咧，对于个男仔，佢系用一啲所谓嘅智慧器啊。佢可能当佢自己解决嗰个问题嘅时候，佢会用到呢一啲嘅成人玩具啊嘛。咁跟住对于嗰个女仔嚟讲，佢就会觉得。是一种自尊心的打击啦，因为你同我在埋一起嘛。 是咯，我个人在度，为什么你要用一些工具呢？ 为什么你要用这些工具去辅助你呢？即是等同于就是什么呢？为什么你要去看咸片一样？即是他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看得咸片的话，即是你需要某方面的性刺激啦。咁而很多时候你去看咸片，你是自己病埋一个看的嘛。即是你自己是会解决的啦。咁为什么你有我在度的情况之下，你要去自己解决呢？系嘛，即系等于恭喜八婆都有啦。如果大家之后 呢、 這个 我都好唔明嘅，但系就系咁样噶咯。 吓系，哇！你呢个发 你又好感触啊，大佬。 你呢个发表系咩？系我讲，等于我讲真话，大佬喂。 即系我 可唔可以讲啲有营养说话？喂，你而家做紧节目喎，喂，点啊？ 好唔系？ 以为你讲啲乜嘢？ 我而家有往事，有啲惨。 唔系，因为呢、這个都我身边姊妹都有发生呢个问题。咁但系我身边啲姊妹就好啲嘅，即系佢哋。佢哋唔会有一个 hard feeling， 就系觉得啊，点解我喺度你都要自己去解决呢？咁样就系因为我啲姊妹本身自己都理亏，因为佢就觉得佢俾唔足佢咯。因为我啲姊妹系有阵时，譬如可能系个老公想嘅，但系佢可能冇心情，或者佢觉得好攰，佢就会唉，你自己搞掂啦，即系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啲姊妹系佢对呢件事系觉得 只眼开只眼闭， 唔系只眼开只眼，而系觉得佢觉得个老公有需要，佢觉得个老公自己解决好过佢出去揾人解决，因为佢又唔帮佢解决啊嘛，就 系 咁样生活上边嘅事。 唔系，但系有时候有啲女士佢觉得唔系我唔肯帮你解决啊嘛。首先佢会觉得个男士你要嘅话，你有冇尝试过开口，或者你有冇试下做啲嘢示意你想要先？有啲女仔佢就感觉到咧，点解个自尊受创咧？就系因为你好似一 段时间都冇表态过话你想要，你对我感觉好似冷漠咗，咁我以为你系冇呢方面嘅需要，但原来唔系，我后屘发现你系会自己解决噶，咁即系个问题究竟系出喺边度咧？佢会觉得系咪你已经唔再爱我，系咪我哋嘅关系变质？ 咁究竟点解咧？今晚好多女人可能想知道呢个答案噶，乌嘉伦。 即系如果你讲紧成人玩具嘅话咧，有时候男士可能系追求一啲唔同嘅刺激嚟嘅。咁我谂首先女士嘅谂法就系用成人玩具同你之间嗰段关系咧系两样嘢嚟嘅， 真系分得咁开。 我觉得是分得开的，我个人认为是觉得分得开的，即是他用成人玩具去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不等于他不需要你，两样东西来的，即等于什么呢？如果用食嘢嚟做比喻嘅话吓，我当你系刺咁先算啦，你系九大鬼咁先算啦，你系最丰盛嘅一个晚餐嚟噶啦。咁但我食食下，偶然我都想笃下鱼蛋啊，我都想食下牛杂啊，即系嗰个心态系咁样样啊。咁当然就头先阿清佢讲一个诶，佢啲朋友嘅睇法都系啱嘅，即系喂总好过佢出边即系吓真系真系出去笃鱼蛋啦，系咪先？系咪先？咁即系佢如果系自我解决嘅话，喺呢一方面，咁作为另一半，你要。首先了解究竟点解先啦吓，咁当然每个男士佢有呢方面嘅需要，系有自己一啲嘅原因，可能系寻找刺激啊，可能亦都可能头先阿清有提过嘅，就系话你系咪唔配合咧？因为你可能工作又忙啊，大家有自己嘅生活啊，个时间夹唔到啊，诸如此类，而佢又要解决啊咁。但系翻去头先阿清佢嗰女朋友一齐睇成人电影个 case， 头先我讲咗啦，有部分嘅女士咧，净系佢嘅另一半啊，自己睇成人电影咧。都未必接受到啦，更何况系一齐睇，因为一齐睇咧系有另外一啲嘅问题嘅，尤其是对男士去睇，点解咁抗拒呢？我觉得我都能够理解啦，虽然我真系冇试过有另一半即系咁好彩要求啊，不如我哋一齐睇成年，因为其实真系， 但系你头先都表态话你都唔得噶， 系啊， 一齐睇， 系啊，而我实际上面我都觉得我应该未必得咧，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女士佢同你一齐睇成人电影嘅话咧，佢会一定同。嗰、那个成人电影入面嘅演员作比较，一定会问。 咁你就输啦，知唔知啊？ 唔系，一定系 咁你个自尊心又受挫啦。 你都明白成人电影嗰啲好多时候都系假噶啦。 但系个女士 点解又要有心理压力咧？ 因为个问题系咧，个女士一定会问。 即系我，即系一个疑问嚟嘅，因为你头先讲起呢个又话，即系可以一齐睇同佢比较。男人系咪真系咁惊比较，或者系惊女人讲一啲嘢系令到你？觉得心情唔好嘅，即系举例系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佢话试过有一次同佢老公嗌交，咁就唔知道，总之唔知讲起啲乜嘢，佢老公咧就突然之间，即系讲起一啲即系两公婆行埋，即系好耐都唔行埋，又唔知道你系咪唔中意我嗰啲啦，咁跟佢老公就话，你成日话我唔得，又成日话我唔知乜乜乜，即系话，总之话唔得。呢啲咁嘅字眼啦，咁原来佢老公系好介意， 呢啲系介意嘅， 但系我个女仔朋友只不过。即随口噏嘅，即佢完全系冇一个伤害嘅。 咁啊，嗱呢样，喂，等先，呢样嘢你好主观啊。你话随口噏冇伤害，但系调翻转，有时候男仔讲一啲说话出嚟，佢可能觉得冇伤害性，但女仔听到好介意。有一啲嘅说话对男士嚟讲系死穴嚟嘅，尤其是你讲到呢一啲可能 performance wise 啊，即系佢嗰个表现上面啊，表现层面嘅一啲嘅说话，系一种自尊心嘅打击嚟噶嘛。 我记得啦，我记得我个女仔朋友话系因为点解佢话佢。咁样呢就因为即係大家讲起佢我哋好耐冇行埋跟住佢係其实佢係讲笑咁样嘅最咩你唔得呀咁样、 oh. 即係咁样嘅个情况係咁即係我呢个唔算係好 但对男士嚟讲 真係咁大嘅伤害呢 但对男士嚟讲呢两个字的确一个禁语嚟嘅 尤其是如果真係当佢唔得嘅话 咁嗰件事真係好耐冇行埋过 但系真系你如果两个人冇喺埋一齐嘅话，你可能佢真系话讲笑啦。但系首先件事系唔系真系好笑，不得而知啦。再加上我觉得两个人如果即系个亲密机会少咗，会唔会系嗰个关系上面多于系纯粹一个人嗰个嘅身体机能上面嘅一个嘅变化咧？咁呢个真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唔系真系讲咗个玩笑，你以为好笑，点解唔好笑呢就甚至乎闹交咧，就可能系因为呢个状况啦。休息前呢咁阿清就讲开其实男性系唔系好需要比较或者会经常性攞嚟比较。其实我想讲呢阿清误会咗一点。我想讲个比较位呢唔系讲緊个男性同 AV 入面嗰个男优作比较，系好多时候咧， 系假设女人将你哋作比较， 都唔系，系好多时候咧，佢会觉得啊，如果我同你一齐睇 AV 电影嘅话，一啲成人电影嘅话，咁嗰个比较位就系个女性会攞自己同入面嘅女 AV 女优作比较。即系我先唔好讲究竟系唔系你会惊自己个表现略逊于嗰个嘅男优先啦，唔系讲紧呢样嘢，系纯粹可能你睇睇下个女仔喺隔篱问一问你话，哇，你觉得呢个 A V 女优点啊？你已经唔知点答啊！即系你知有多时候你大家一齐睇，唔好话成人电影啦， 正究竟你答定唔答咧？ 睇部电影啊，即系你都会问一下啊，你觉得部戏点样样噶嘛？咁而当中你尤其是睇紧成人电影嘅时候，你可以点样答呢啲问题咧？即系尤其是当你睇到有个位你有一个生理状况出现啦，你会兴奋啦。咁跟住个女仔，我唔知啊，嗱，就算个女仔唔问都好，但系你会谂啊，佢会唔会觉得我系因为个 A V 女友兴奋而唔系因为佢而兴奋咧？即系会谂好多呢啲。问题咁，如果 let's say 好啦，你嘅另一半真系问你啦，咦？其实你点解中意睇呢一啲嘅？或者大家真系，佢话我唔介意噶，大家攞出嚟讨论研究 啦。开始探讨一啲深层次嘅问题啦。 你谂下呢啲系咪烦先？你点样样去同佢慢慢即系讨论啊？冇可能 的。我知得拒绝啦，我个朋友个老公。 系啊，真系烦呢啲系真系冇得， 真系好聪明， 真系冇得倾啊！即系因为嗱，你谂下好多时候，我觉得啊。男士尤其是有部分我接触过一啲好沉溺于成人电影世界嗰啲呢，点解会咁沉溺呢？鍾意睇系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原因呢系逃避多嘅。即系好多时候对佢哋嚟讲系一种逃离现实啊嘅一个嘅手段嚟嘅。你諗下，我想逃离现实，於是乎我病埋自己睇成人电影。而家唔系喎，你嘅另一半剥削你呢一个逃离现实嘅权利，话不如我哋一齐睇啦。对于我哋 系 啦，系啊，对于我哋互相嗰个关系感情建立都有帮助啊嘛。咁但系你要明白。本身一齊睇成人電影啊，唔係話唔可以建立夫婦關係或者情侶關係啊、我都聽過有一啲嘅朋友佢哋分享話，喂，一齊睇一啲成人電影咧，可以增進夫婦之間嗰個嘅 情趣， 我都聽過係有嘅。咁但係呢一樣嘢真係不能夠勉強咯。咁呢個真係視乎翻咯，係。 喂，其實即係講咗咁耐啲咩成人電影咧，我真係有諗過究竟如果老公喺啲好特殊嘅情況之下下載呢啲成人電影，做女仔或者另一半系咪应该唔好介意咧？ 有啲咩好特殊嘅情况？ 因为最近咧，我老公就即系参加咗个身体检查嘅计划啦。咁其中一 part 咧就系要抽取佢嘅精液样本。咁佢就同我讲话啊，即系你知啦，咁喺一个幽闭嘅空间入边，又冇杂志，又冇电话，咁系咪应该可以 download 一啲嘅成人电影嘅短片，帮助我可以尽快攞到啲样本去俾人哋检查咧？咁我话你都。咁大个圈，你真系想睇呢啲电影啫。佢个唔系点啫，嗰个空间你又入唔到嚟嘅，唔通我自己喺度坐几个钟头，自己喺度整咩？整唔到噶嘛，要啲刺激嘅咁。咁之后佢就下载咗一啲嘅短片。然之后我同佢讲话，其实你有必要下载短片咩？你部电话咁多我啲相，即系当然嗰啲相系平时我哋拍拖嘅生活嘅日常相，系啦，即系我唔会， 我真系估唔到个 punch 好劲嘅呢个节目效果兜咁大个圈出嚟， 系咁样嘅， 唔系即系我觉得，喂，你咁多相，点解你仲要下载个短片呢？佢就系咁同我拗，佢就话你冇啲短片，冇啲声效嘅话咧，揸个平面嘅2D 相咧，系好难有啲咩效果。我嘅咁结果我就咧有少少嗰啲又唔抵得佢下载，即系光明正大咁喺度睇，但系我自己又喺度等，哎呀！但系如果唔俾佢下载，佢又处理唔到呢件事，但我又唔想佢睇其他女人啊咁样，即系我挣扎咗两日，咁但系都冇办法啦，要检查。咁呢啲位其实佢之后有问我，其实我都唔明白你介意嚟做乜。因为真系有特殊嘅用途嘛，我唔知道大家作为个女性，你会唔会真系喺呢啲情况下，你会体谅你嘅另一半？ 唔系，首先我即系作为男士去讲嘅话，我唔相信一定要有一啲外来嘅刺激先至能够系可以提 取 样本咯。 咁惨啊！ 例如系乜嘢？ 首先我唔相信咯，即系我谂每个人都做过呢一方面嘅体检嘅。当然你话系有一啲嘅外在刺激嘅话，可能个过程系会即系畅顺一啲。 呢啲系咪婚前检查？ 系啊， 因为我之前有个 friend 咧，又系话佢老公要去做呢啲，因为佢哋准备怀孕嗰啲啦，就系做呢啲检查。跟住我就话吓点？跟住总之佢老婆即系我朋友就好笑，佢就话：，诶，佢要自己搞掂啊，要攞啲精液啊咁样啦。跟住我就话吓。咁 入面有冇嘢俾佢睇噶？即系会有啲咩设备俾佢？跟住我朋友话我唔知喎，你得佢中意点就点。 通常都唔会细问嘅，但系其实系唔一定有嘅，亦都唔一定要需要先至可以攞到嘅。呢一样嘢你唔好听你老公讲先啦。 吓，咪因为佢 而家帮佢老公定点样噶？乌嘉伦，我想知 道。唔系帮佢老公啊嘛，但系 唔系因为佢太强而有力嘅证据啦。突然间即系一时三刻，我反驳唔到佢，我觉得啊，你好似啱喎。 呢一方面，呢一方面就 系傻嘅，讲俾你听做咩咧？ 我觉得其实佢老公讲咧系想刺激佢嘅，因为咧佢可能真系咧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就系话，净系得你啲相唔够嘅，佢希望可能你同佢私密地啊拍下片， 哦，原来 啊啲嘅声啊，你做电台你知噶咁样，其实佢有呢一方面嘅诉求啫。 因为佢之后有同我讲咧，我话点解你要将呢一啲事情你要同我讲咧？佢话唔系因为我想对你百分百坦白。佢话如果万一有一日我行开咗厕所，你唔觉意拎起我部电话，然之后再揿入去，发觉有啲短片咧，我就水洗都唔清啦。所以我宁愿同你坦白咗先。咁但系结果换嚟，当然系俾我即系责骂一顿啦。因为我觉得搞错黐线，睇啲睇我咪得咯。佢话唉，真系唔好啦，唔好啦咁。 即系佢真系谂住 download 咗之后唔 delete 嘅，一路就摆喺个电话嗰度。 我以防不时之需。 果然系一个计划啊，系一连串嘅话， 由一开始已经系一个陷阱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